員到場調查，確定意外成因。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19， 人民幣 6.757，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22点，跌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9.67 美元，卖出 1960.33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港岛区啦，受塔树影响啦，薄扶林道近住蒲飞路啦，来回方向咧就只系剩翻一条行车线咋。薄扶林道近住蒲飞路，由于有塌树，来回方向咁只系剩翻一条行车线啦。咁最主要而家影响到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香港大学港铁站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比较受影响，龙尾排到去香港大学港铁站，咁落中环咧就少少挤塞啫。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天马苑。龙翔道荃湾喺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狮隧嘅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啦，喺九龙公园径广东道方向嘅车咧就不能够右转去北京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萍、 欧嘉麟、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7日，屯门一名学生确诊，校方要求全校教职员做检测。 邱腾华约见美国驻港领事，要求撤回产地标签规定。 特首称居屋售价下调，反映改变资助出售房屋定价理念。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官员普遍预计维持低息至2023。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日是9月17日星期四，上午8点差不多答二了，又开始千禧年代的时间。首先要讲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讲下咧，喺疫情之下啦，咁就对于香港人啦，特别一批咧，就喺内地喺广东省嗰批人士嘅情况，因为特首之前都讲过，就话有部分医管局嘅病人咧，因为长住咧就喺广东省嘅，咁但系咧又受关口控制嘅措施影响咧，就翻唔到嚟香港复诊啊，咁所以咧就好耐都冇得睇医生，咁医生就好难开药。政府估咧就应该咁样嘅人咧，大概有18,000至38,000人嘅，咁而家都有个做法嘅，政府咧就嗌工联会帮手噶，都会咧有个送藥的服務，每個禮拜就有800個名額。但特首就說這樣長期送藥法又看不到醫生覆不到診，都不是一個最穩妥的做法。所以特首之前都說有個想法，就說就想委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跟進那類的病人，而開支就是會由香港政府負責的，有這樣的想法。具體的操作是怎樣呢？我們現在電話旁邊請位嘉賓一起聊聊，請來有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一起聊聊的。早晨，盧寵茂醫生。 早晨， 不如讲讲呢件事先，即系揾你哋帮手啦，帮一啲喺广东省嘅港人咧，就可以有个地方睇医生啦。呢样嘢系政府之前咪同你一路都倾紧嘅。 系最近呢个几月到啦。 有冇讲到点样噶？你嘅讲法系？ 冇，其实我哋自己喺深圳咧，我哋都感受到嘅，有好多香港人咧都即系遇到呢个问题啦。有啲甚至系2月到而家都未翻过香港。連個回鄉卡佢哋都過期嘅，咁亦都佢有啲唔同嘅病痛啦。以往喺香港嘅醫院睇咧，習慣咗翻來，而家都翻唔到落去。咁佢哋都好彷徨嘅。咁呢個係醫管局向我哋即係建議，咁大家咧就都已經初步大家傾過下。咁但係而家都詳細情況咧，我哋都等緊醫管局進一步嘅消息，即係包括到底係邊一啲專科啦。初步的意思就是希望说即尽量是所有都可以的，总之要有现有医管局的一些病人他们是已经预约了的，就凭着他们个有个预约呢就来到我们医院，就我们个希望呢就可以即给到他一个支援啦，就他太久没回去看他的医生啦。我们看完之后呢就需要可能要需要一些简单检查啦。但係好多大部分咧，可能係關係到個藥物嗰度個配送嘅。咁我想可能解釋一下藥物啦，因為其實即係呢個詳細嘅方案係點咧，牽涉到啲邊一科目嘅病人啦，有幾多？我相信呢個咧，醫管局會有進一步嘅嗰個細節㗎啦。咁不過主要就係喺要你了解。我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嗰個制度咧，就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不過我哋其實就呢5年嚟咧，都已經有呢個醫療券，長者醫療券咧係可以喺我哋港大深圳醫院度用噶啦。咁所以咧，喺個使用方面咧，其實都已經有相當嘅經驗嘅。就我哋嗰個藥物咧，其實就係內地統一採購嘅。咁就佢個。價錢咧係完全係用成本價嘅，即係換句話講咧，醫院就唔會用藥物去到賺錢啊咁樣。一啲藥物如果個採購價錢係10蚊咧，我哋就係用翻10蚊去俾翻個病人咁樣嘅。咁但係嘅內地個醫療制度同香港唔同啦，香港咧醫管局就係由政府統一去到提供個補貼，咁而病人就大部分都即係要嘅收費係好低嘅。咁但係內地咧就用一個。個模式唔同，政府就唔會大筆咁樣俾資助俾醫院，醫院咧就要每個病人根據保收費嘅， 咁啊，醫保個國家收費咧就定到好低嘅，就令到即係大家即係大部分嘅病人可以去到都可以即係接受到個治療啦。咁香港嘅市民咧上到嚟都可以用翻呢個醫保嘅價格嘅收費嘅，就比起即係如果你話再比起香港嘅私家醫院就會平好多咁樣啦。咁呢個就要大家要明白。但係即係總括嚟講咧，我哋其實喺個醫療券度咧就已經即係有咗相當嘅經驗㗎啦。我哋醫療券咧就到而家呢五年咧有超過22,000人次嚟咗我哋醫院度使用。咁淨係2019年咧都有差唔多超過7,500人次係嚟咗我哋醫院度使用呢個醫療券嘅。咁成個運作都好暢順嘅。 可唔可以由借呢個機會都同我哋講解多少少廣大深圳醫院而家嗰啲門診啊、應診嗰啲係點咧？頭先你講啦，就係有用醫療券嘅經驗，亦都可以係用翻醫保嗰個收費。咁其實一般嚟睇一次要幾多錢嘅？平時大概 我哋有唔同嘅專科嘅，有基本上我哋有一間綜合性嘅醫院，其實所有嘅科目咧我哋都有噶啦，即係包括埋牙科啊，呢個中醫啊，中醫我哋都有住院嘅服務添嘅，即係物理治療啊，中醫入邊亦都包括咗有針灸啊、艾灸啊，其他嘅一啲支援啊，我哋全部都走曬噶啦。咁我哋因為個唔同嘅專科啦，如果我哋攞一個平均數嚟計咧，所有嘅專科病人嚇，包括咗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啦，好似腫瘤科啊、外科啊、血液科啊，佢哋可能做嘅檢查比較多。如果所有嘅拉個平均數咧，我哋平均一個門診病人，包括埋佢嘅診金啦、檢查費用啦、掃描啊嗰啲咧，同埋藥費咧，平均係420元到啦。一個病人嚇，這個就係平均計嘅。咁當然有啲科係會比較可能佢個檢查多啲，會個費用會高啲啦。但係有啲科比，譬如好似全科咁咧，其實我哋個平均咧就大概200元到嘅啫。即係全科係嗰啲比較即係慢病嘅病人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輕微嘅病嘅病人咧就。佢哋個平均嘅收費就大概200元到嘅啫。 即係但係若果呢個計劃真係做得成嘅話咧，就係呢18,000至38,000個喺香港本身喺醫管局度有跟開證嗰啲，就可以去廣大深圳醫院度睇啦。就連頭先你講平均420嗰個咧，就都係香港政府負擔翻啦。就係咪大概咁樣運作？ 而家到底香港政府負擔幾多？有幾多病人會嚟咧？我哋唔知道。我哋都未有呢個方案嘅，即係醫療券咧。就是用那個總額嚟限嘅，因為醫療券每年是2,000元，咁如果佢喺門診度嘅收費咧，就全額用呢個醫療券去到負責，直至個醫療券個額係用完。咁但係今次呢啲病人個覆診到底係點咧？我哋其實都即係要需要政府同埋醫管局再去確定，即係例如。佢會邊啲專科可以用呢？例如個病人需唔需要俾一部分嘅錢呢？因為佢本身如果佢醫管局度覆診呢，理論上佢都要俾少少費用㗎嘛。即係雖然唔係好多啦，但佢要俾少少費用㗎。咁係咪即係嗰個病人都要俾返出嗰個呢？而喺佢使用嘅時候有冇個限額呢？例如佢要攞3個月藥嘅話，因為有啲慢病病人，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嗰啲。佢一次過攞3個月係咪可以咧？咁個藥物或者佢要做一啲檢查嘅時候，係咪都係全部政府負擔咧？咁呢個我哋都等緊政府個指示，我哋就即係準備好，亦都即係盡量去配合噶啦。咁即係因為我哋都好心急啦，亦都即係知道啦，內地真係好多人等緊。其實即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其實呢個消息就應該係2日前出嘅啫。我哋其實已經收到好多查詢啦。因為其實就暫時未呢個計劃未推行到，但我已經收到啲查詢咧，有病人係佢有腫瘤嘅，原本要去威爾斯林醫院睇，已經推遲咗2次噶啦。咁佢哋已經打電話嚟問我哋，喂係咪得啦？我而家咪可以嚟睇就可以。即係由政府負責啦，咁亦都有一個咧係嗰啲慢病，即係糖尿病、高血壓。咁佢喺廣州度亦都打電話嚟，就問我而家係咪可以嚟睇啦？因為我已經啲藥冇曬啦。而家就喺即係佢附近度買住啲藥嚟頂住先咁樣。咁佢哋都好心急咯。咁我哋都要 我哋都好希望嚇可以盡快幫到佢哋咯。 嗯，嗱，而家政府講個數啦，特首講個數就話應該有18,000至38,000人係喺內地又跟開醫管局噶啦。其實你哋有冇得初步估，通常有幾多成人係要睇醫生嘅？咁同埋你哋而家講嚟深圳醫院係咪應付到嘅？個量會唔會太多啊？對你講？ 我哋每日個門診咧，而家係有差唔多7,000人一日。咁、 哦、 而我哋全年個門診量咧就接近2,000,000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睇我攞個最頂個數啦，38,000啦。咁其實如果佢哋睇一次咧，就其實佔咗我哋個一年嘅門診量就2%都唔夠嘅。咁、 嗯、 就算佢哋睇四次咧，都係8%到啦。我相信我哋個醫院係即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到應付，亦都我哋即係大家都準備好去調配人手啦，甚至要增加人手添嘅。咁至於呢38,000人咧，其實呢個就唔係話即係全廣東嘅人口，而係38,000應該係醫管局嘅已登記咗個病人嘅。 嗯， 咁佢哋有幾多會嚟呢？因為呢個係講廣東省啊，廣東省就唔係深圳市啊。咁、嗯、有啲佢哋都會幾遠下，譬如廣州嚟，佢可能要個幾兩個鐘嘅，有啲甚至可能會遠啲嘅。到底有幾多嚟呢？我哋而家都真係幾難估算嚇。咁、 嗯 啊、但係咧，就如果以個能力嚟計咧，我哋就應該可以絕對可以應付得到嘅。 OK， 我哋都即係會準備好去好地咁去照顧翻佢哋嘅。 嗯，我想問一下，因為啲證咧有啲醫管局跟開噶嘛，我知道醫管局咧、嗯、就有個醫健通嘅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咁、嗯、就大家醫院知道曬大家啲病歷嘅。咁你哋廣大深圳醫院通唔通啊？呢、這個你知唔知啲病人啲病歷？ 暂时是未通的，这个也是一个好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呢尤其是他们有很多是用很多的药物不同的药物、 嗯、 如果为了个治疗质量安全性和可以延续性，其实就有需要呢是希望打通那个医院通，就好像在香港呢，就是私家医生如果个病人去那里看的话，有医管局病人去那里看呢，就可以通过个病人的同意知情同意书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在医管局里面的资料的。那这个只是限于这个病人的，就不是说那个医生可以看完全个医管局的电脑档案的。 嗯。 那我们现在都其实都跟医管局那边就是商量紧，也都希望呢能够可以就是为了要就是保证个医疗质量呢，就最好能够可以看到那些资料。那其实另一方面呢，也都为了个可延续性啦，个病人将来其实都应该是个关通翻嘅话咧，系会翻翻医管局度复诊噶嘛。 嗯， 咁呢个系即系个病人系需要将来要咁样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确保咧，我哋喺呢度睇咗之后，我哋呢次帮到佢啦。 嗯， 呢、这个疫情之下，咁我哋亦都要将我哋嘅记录咧，能够可以俾翻医管局嘅同事，可以去到睇翻到，系嘛？咁如果唔系，佢中间就变咗会断，唔系会变咗断咗咯。 嗯， 咁我哋咧而家都喺度我哋自己喺度考虑紧啦。到底我哋點樣嘅方法可以將我哋嘅記錄又俾翻香港呢邊嘅同事，佢就睇得到咁樣。 嗯，不過始終呢啲 積極做緊 係。嗯，始終啲病歷咧，有時啲人都覺得啊，呢啲好特別嘅，好要值得尊重嘅個人資料。咁如果用呢個通埋嘅話，就變成會唔會即係讓人會擔心啲病歷係即係過埋境添？去到深圳啊，而家呢個有冇呢啲顧慮嘅？ 其實我哋對病歷就絕對係會保證個私隱嘅程度嘅。咁、首先呢樣咧要強調一樣嘢，就如果以醫健通嚟講咧，就只係個別嘅病人佢嚟到要嗰個一個醫療機構去到幫佢睇，而佢自己本身係同意，為咗佢自己嗰、那個健康着想咧。是去到这个医生啊，或者这个医疗机构是看另外一个医疗机构的他关于他的资料。咁他不同意是可以的。咁但是其实一个要那个医生或者个医疗机构了解你的病情呢，对个病人是绝对需要的。咁但是当然有个病人可以拒绝的，但是就会影响到他的治疗咯。咁就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就其實就我冇理由懷疑我哋自己個醫院入邊有任何會對呢、這個嚟睇病嘅病人有任何嘅其他嘅原因去用佢個醫療嘅資料咯。當然病人可以唔同意嘅，但係即係為咗佢自己嘅健康着想咧，你去睇醫生嘅時候冇理由唔相信一個醫生，亦都冇理由 要去到話即係隱瞞自己個健康狀況嘅。 嗯， 對病人嚟講咧，係絕對應該要俾醫生知道嘅資料。就算佢唔，我哋睇唔到個醫生嘅資料咧，我哋都要問佢。其實我哋要知道嘅就係佢食緊啲咩藥啊，佢之前個健康狀況係點樣。咁如果直接睇個病歷咧，係會由比起由佢個病人自己口講咧，係好好多咯。 嗯，明白。好，咁多謝曬盧聰茂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盧聰茂咧就係港大深圳醫學深圳醫院嘅院長啊，都講到即係都準備就緒噶啦，萬一即係。傾得掂啲細節嘅話咧，都可以推行咧，就話喺廣東省裏邊啦，一啲香港人如果喺醫管局度睇緊症，咁大疫症期間翻唔到嚟香港嗰啲咧，都可以去翻廣大深圳醫院嗰度咧繼續睇症嘅。好啦，咁頭先都講到啦，而家呢啲人冇得睇醫生咧，好多都靠送藥服務啊，送藥服務而家就靠工聯會嗰度幫緊手啊。咁電話旁邊咧請嚟工聯會理事長黃國一齊傾下噶。早晨，黃國。 誒，早晨。 早晨你好。係啊，而家送藥嗰個情況點啊？你見到做咗段時間嘢。 係啊，我哋而家都繼續去提供呢個服務。而家每個禮拜咧，大概都有八百嘅人次咧，都係要靠我哋去幫手去送咗上去嘅。 嗯嗯，即係用到盡嘅啲配額都係咪啊？都而家都係咪好大需 嘅？係啊，但係係啊，而家用到盡嘅。但係另外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好多因為嗰個送藥服務咧，去到差唔多大半年嘅時候咧，有好多未必可以啦，因為。要翻嚟復診嘅時候咧，好多醫生都要求指明你見到個病人咧，先再開藥啦，所以都碰到復診嗰個嘅問題困難。 嗯嗯，多唔多呢個案啊？你譬如每週八百個啦，咁承諾有冇好多都話再攞唔到藥啦？已經即係過跟到半年時間。 而家嗰個陸續嘅情況，反而都係開始會比較多嘅。不過我哋冇一個具體嘅統計，可能有啲咧要俾喺上面咧。可能自己都要睇睇嗰個嘅醫生咯，因為有啲嘅病咧，唔可以靠咧長期咧就係、是不斷去唔未見過嘅時候咧就會去俾到啲藥咯。咁呢個係我估越嚟越多呢個嘅情況嘅。 嗯嗯，咁而家啲病人如果遇到咁嘅情況，佢會選擇點㗎？喺內地揾個醫生睇，然之後換個另一種藥，或者睇下係咪可以繼續用嗰種藥，定係會點樣嘅？知唔知佢點處理？ 有幾種嘅情況，如果有啲咧喺香港有地方住嗰啲咧，可能翻到嚟香港之後要隔離14日之後咧，先可以再去覆診。有啲咧可能有啲香港基本都冇乜地方住嘅話咧，可能佢就喺上面可能會轉翻睇翻上面啲嘅醫生嘅。可能有啲當然啦，有啲咧長期病人咧，可能有啲可以係仲係可以通過而家醫管局被通過我哋咧去寄啲藥上去咧，都有啲唔同嘅情況。所以我哋都覺得有啲唔係好理想，所以呢個係一個能夠俾內地港人咧能夠去廣大深圳醫院咧去覆診嘅話，呢個係相當好，對於好多嘅內地港人嚟講咧，呢一個係好嘅一個嘅安排嚟嘅。 嗯，唔知有冇得粗略咁估咧？而家每個禮拜就800個名額就去送藥啦。當中如果有得睇嘅話，你估有幾多人會走去都要睇翻睇一次醫生安心啲啊？咁耐冇見過醫生嗰啲。 具體數字我哋未必會估計到，但我哋知道咧，香港人喺大灣區咧，特別有長期居住啊，53萬到啦。大概如果其中嘅長者咧，有17-18萬到嘅，其實嗰、那個需求咧，應該係講唔少嘅。 嗯嗯。好啦，嗱咁而家政府嘅諗法啦，就話都會嗌港大嘅深圳醫院度幫手睇症啦。咁對於你哋呢個送藥服務，會唔會相應地都要有啲調節咧？即係做嘅服務方面，定係繼續做翻而家呢個方法都得啦？已經 其實咧，我哋呢個應急嘅，一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提個建議，係咪可以通過港大嘅深圳醫院咧去提供呢個藥物嘅服務嘅，就唔需要通過寄藥嘅。 不 過就傾嘅時候咧，就感覺上係。整個嘅過程，特別係醫健通唔到嘅話咧，深圳醫院係做唔到呢樣嘢，因為我哋都覺得咧，寄藥服務其實好繁瑣嘅，因為唔係普通嘅藥啊，因為寄藥服務咧，我哋香港如果做嘅話咧，除咗我哋工聯會之外，仲要揾到啲藥劑師嚟幫手，仲要寫書嗰啲嘅職員咧，一齊個團隊咧去做呢一個就係啲藥物係受到限制嘅，我哋要同協調內地啲部門啊，海關要睇過。同埋要及時送嘅時候咧，點樣報關咧？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嘅包括物流一個好複雜嘅工作嚟嘅。所以我哋講呢個係一個應急嘅工作。長遠嚟講咧，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喺政策嘅調整方面咧，更加方便內地嘅港人，就唔好通過呢啲嘅渠道咧，因為好多 我哋好多參與啲咧，好多都係捱義氣嘅性質嚟嘅，義工嘅性質，所以我哋都希望盡快通關，安排得好啲嘅時候咧，可以結束呢個服務咯。 嗯，醫健通你話想通內地咧，應該通到咩層面咧？譬如係今次淨係廣大深圳醫院啦，定係其他地方都有需要通啊？你覺得醫健通？ 嗱，而家我哋呢度比較關心就內地港人咧，翻去生活退休嘅時候咧，醫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咁我哋都有啲政策喺內地，我哋都爭取做嘅，譬如醫保嘅開放俾我哋香港嘅，所以我哋有幾個具體建議。第一個起碼就醫健通通嘅時候咧，我哋希望係可以先喺港大深圳醫院做咗之後咧，可唔可以擴大到大灣區嘅三甲醫院？另外就係醫療券咧，又可唔可以擴大到咧？大灣區的三甲醫院去使用，另一個很重要的，我們都想，因為現在內地在今年開始就給港人可以買內地醫保的，這個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內地的醫保是一種福利來的，都能夠給到我們香港人享受內地的福利，那我們都希望可不可以將醫療券可以買內地的醫保，第時有事的話在內地就可以看醫生了，就不用回來香港，那就減輕我們香港醫療公共醫療的負擔了。 OK， 好，咁多谢晒王国倾到先，多谢晒你讲翻送药同埋你哋对医健通嘅睇法。王国咧就系工联会理事长啊，讲到医健通可能第一站就先通港大深圳医院，再通埋其他三甲医院。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相信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和精神。约翰逊在国会下议院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港区国安法的订立和实施已经影响到言论自由，受影响的亦都包括英国公民。但是约翰逊表示，英国政府未决定是否会杯葛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访问华盛顿的外相南涛文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的时候，亦都讨论到香港和新疆问题。南涛文在记者会上说，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都遭到严重侵害，促请中国政府恪守国际承诺，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自治。英方将会持续关注国安法的实施以及所带来的影响。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0-0.25厘。出席会议的官员普遍认为，目前低息水平将会直到2023年。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重申，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并且最少以目前每月$1200亿的速度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维持宽松货币环境。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二季最坏的时候复苏，但是仍然远低于疫情前水平，通胀率仍然远低于目标。他承认部分经济领域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面世和广泛应用之前，仍然将会苦苦挣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仍然未准备好批准甲骨文和 TikTok 提交的方案，相信当地时间星期四会收到相关报告。他说现阶段没有被告知美国政府可以从方案得益。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当局正是深度审阅方案，特朗普着重国家安全以及 TikTok 美国业务拥有权。较早前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甲骨文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递交建议，有待审查。新华社报道，方案若果获批准，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不涉及出售，亦都不涉及核心技术转让。天文台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日日间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前國際田聯主席迪亞克被指在俄羅斯禁日事件中收受賄賂，被法國巴黎法院判監四年，其中兩年緩刑執行，罰款50萬歐元。迪亞克被控直接或者間接收受俄羅斯賄款，隱瞞一批運動員服用禁日，推遲調查，使呢批運動員可以參加2012年倫敦奧運會和2013年莫斯科田徑世錦賽。他審訊期間聲稱並非包庇運動員，而是為了保障國際田聯的財務狀況。迪亞克現年87歲，1999年至到2015年期間擔任國際田聯主席，民判之後隨即表明上訴。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 7.75， 日元10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人民幣6.757，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8点，跌1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64美元，卖出1,955.6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上乡道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理工大学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乡道对出。薄扶林道近住蒲飞路较早前有塌树，来回方向只系剩翻一条行车线啦。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咧就封咗一条线，咁去中环方向咧就回复正常，有两条行车线。咁影响到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蒲飞路，咁仍然系封咗慢线噶。咁所以去香港仔咧就比较挤塞啦。香港仔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河东夫人堂，咁去中环方向咧就系冇受影响噶。重复多次。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蒲飞路有塌树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东夫人堂，咁而去中环方向咧，交通就冇受影响。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中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贤道南过海由于受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 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杜文慧， 你叫咩名啊？ 我叫 Egg 啊。 你最喜意哪个电台节目啊？ 开心日报。 那你最欣赏哪个主持呢？ 杜文慧。 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样子很漂亮，把声又好听，还有就是我妈妈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7日，屯门一名学生确诊，校方要求全校教职员做检测。 邱腾华约见美国驻港领事，要求撤回产地标签规定。 特首称居屋售价下调，反映改变资助出售房屋定价理念。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官员普遍预计维持低息至2023。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今日疫症之下，不同的港人都受到不同的一啲嘅問題，咁都需要解決嘅。咁其中有部分的港人咧，就因為常住咧都喺廣東省嗰度嘅，咁就因為咧受到關口控制嗰啲措施影響咧，翻唔到嚟香港覆診啊。咁而家咧都有啲送藥服務嘅，不過特首就話啦，長期咁送藥都唔係辦法，都唔係穩妥喎。咁所以咧就諗住揾港大深圳醫院幫手，咁就話咧呢啲港人咧喺即係如果喺醫管局度睇開症嘅，咁佢估大概有18,000至38,000人啦，咁就可以咧就去港大深圳醫院嗰度睇醫生，咁政府咧都會承擔翻啲費用嘅。咁頭先咧就同咧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傾過，講到佢哋都準備就緒噶啦。不過都提到一點咧，就係話有關嗰啲病歷啊，即係醫健通咧，佢都希望能夠通埋上去佢哋醫院嗰度。咁咧病人有需要求診嘅時候咧，都可以等啲醫生咧好快知道佢過去嘅病歷嘅。咁頭先亦都訪問咗工聯會嘅理事長黃國啦，都講到佢哋送藥服務咧都會繼續做嘅。咁不過啦，都講到有關醫健通呢樣嘢都緊要噶，咁佢就覺得可以，譬如除咗港大深圳醫院做第一間之後咧，咁係咪可以通埋一啲內地嘅三甲醫院咧？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特別有啲港人，如果你有親人喺內地嘅，都有用過譬如送藥服務，或者有面對住呢啲求診困難嘅咧，都可以打嚟一齊傾下，講講你嘅經歷噶。1872311，聽下聽眾先接通咗陳女士噶，陳女士你好， 喂， 早晨陳女士， 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啊陳女士。 我话真系我喺嗰个港大医院做咗甲状腺咧，咁样今年咧过唔到去攞药，咁样咧又系香港嗰啲喺嗰个药店买到啲药咧又唔啱嘅，食咗咧都唔啱嘅，咁样咧就真系成身都好攰咯，因为我系用嗰啲甲状腺嗰啲药咧嚟分泌噶嘛，我全部切除啦嘛。咁样你话点算好咧？ 我想问下，你系倒翻转，你系身在香港，但你之前就上咗港大深圳医院做手术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倒翻转翻唔翻去港大深圳医院嗰度配翻啲甲状腺嗰啲药，所以就 快就系想配翻嗰啲药，但系咧又过唔到去咯。 但香港呢边帮唔到手咩？呢边香港啲医疗人员？ 香港咧，咁样佢又要排期喎。排成年几两年咁样，你话点得咧？系咪啊？咁样我去嗰啲嗰啲咩药店买到嗰啲药咧，唔同嘅，啲份量又唔同，咁样咧食咗咧又唔啱嘅。咁样咧个人食咗好攰嘅，又攰啦，又嗰啲骨折又痛啦，咁样。咁样你话点算咧？ 因為之前講的情景是倒翻轉嘅，有啲港人如果在內地翻不到嚟香港看醫生，就找港大深圳醫院幫手啦。但你倒翻轉係香港住嘅長住翻上去，咁今次啲計劃都幫你唔到，可能都因為他都可能要，如果你真的很想翻港大深圳醫院，都可能要上去一次嘅都。 即系要上去一次，咁我上去又要隔离喎。 系啊，而家大家都知啊。 又要隔离，又要几千蚊。 嗯。 就系啦，咁样咯。 嗯、 我哋啲长者噶，你话上到去可能攞啲攞到几千蚊嚟喺度隔离啊，系咪啊？ 嗯嗯。 我哋啲长者嚟噶嘛。 明白明白。好，咁多谢晒阿陈女士先讲到个情况，就到转啦。港人但系跟开港大深圳医院嘅证翻唔到上去。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咁我哋除咗讲呢个医疗方面之外啦，咁喺疫情之下啦，见到政府之前都提出啦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今次嘅银码咧240亿啊，比之前第一轮300亿加埋财政预算案嗰1200亿啦，第二轮有1375亿啦，银码上细咗嘅。咁呢240亿会点用咧？103亿咧就攞嚟买疫苗啦，同埋进一步咧就系提升抗疫能力嘅，包括嗰啲医管局嘅支援等等。另外有45亿咧就直接咧就俾各行各业嘅。咁另外有啲租金宽减同埋收费豁免嘅措施当中涉及60亿到。咁唔知呢个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你觉得帮到你几多咧？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11，1872311。讲翻个45亿分俾各行各业啦，咁见到食肆方面咧就好似最多嘅，咁但系其他行业嘅你又觉得够唔够咧？或者你系本身食肆嘅咧，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嘅1872311，1872311。跟住落嚟咧，请位朋友倾下先，请嚟有民主党嘅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一齐倾下噶。早晨，胡志伟。 早晨，早晨，冠霖。 先讲个力度先，240亿，你觉得点啊？ 我谂呢一个咧就系、是、非常之失望啦，因为而家个疫情咧似乎系越走越严峻啦。嗰、那个经济下行嘅情况咧，你会见到失业率上升啦。咁其实呢个都反映咗成个社会本身喺疫情之下咧面对个压力咧系非常之大嘅。但系你唔单止见到今次个银码系大幅度缩水啦，而且系能够真系到呢一个打工仔手上面嘅资源咧，可能就算最叻都系45亿。即係如果假設啲保障月計劃真係啲錢係放得到俾打工仔都好，咁呢個係一個相比之下咧就非常之有限嘅數字嚟嘅，而且佢都講咗就係話喺呢一次嘅係預計啦，就算要增加嘅係綜援金去支援呢個失業人士都好啦，其實都係講緊可以有嘅係12000个係家庭啦，咁呢一個係對於你成個嘅失業嘅人口咧，其實係杯水車薪嘅。 嗯，所以銀碼上直接落到各行各業，可能45亿呢個銀碼細啦，闊到啦，落到各行各業啦。我諗你都睇過嗰個表啦，你覺得個能唔能夠即係包羅到有需要嘅人咧？ 我諗呢三輪嘅係抗疫基金都見到個現象咧，就係、是、總係要被政府覺得你係有困難咧，你先至會被包含在內嘅。咁所以你每一次出咗呢啲咁嘅係抗疫基金之後咧，總會有一啲嘅行業話我係流亡之餘，我係流亡之餘，我係流亡之餘，然後等下一輪咧係補漏拾遺。其實呢個做法咧，政府就反映咗，其實政府根本就唔知道個市場嘅運作，根本就唔知道而家喺呢一次疫情之下經濟行嘅風險咧。其實你所受打擊嘅邊啲嘅行業、邊啲嘅企業係真係受到打擊，而邊啲嘅係即係企業，其實佢喺個疫情之下咧，可能係反而係受惠。舉個例子，上兩輪嘅抗疫基金，你就會見到唔少嘅錢咧，就其實去咗一啲喺疫情之下咧受惠嘅行業嘅，包括咗一啲超級市場啊咁樣。咁呢一個就。正好就反映咗政府是弱石亂投咯，而我覺得在個社會上面香港的組成咧，當然我哋有大嘅企業啦，亦都有中小微企。中小微企咧係組成咗香港一個很重要嘅經濟，即係經濟活動嘅一個環節嚟嘅。咁但係政府就為咗可能自己財政，即係自己行政方便啦，就往往就話我要做嘅事情咧一刀切，我就唔可以係去分門別類。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公共資源的分用個享用咧，或者係分享或者個使用咧，其實應該係要首先係要針對有困難嘅係一啲單位啦。咁當中好自然地，中大型嘅企業大型嘅企業其實佢自己本身嘅能力係相對地強，除非係特別好個別嘅行業。如果唔係嘅話咧，中大型嘅企業佢自己嗰個能力強，佢可以有應付困難嘅能力。中小微企反而直接面對個困難咧，其實佢一冇就冇，一收就收。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針對嘅對象一就應該係以中小微企作為一個基線，同埋要係真正係喺營運當中嘅係中小微企嘅狀況。第二就係喺個處理過程裏面唔可以只係老闆係包攬曬所有嘅事情，應該就係話我哋都有個因為喺個 打工仔身上面咧，面对好多失业减薪裁员嘅情况。咁你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你可以信，你既然可以信呢个企业所报俾你听嘅嘢真嘅，点解你唔可以信呢个系打工仔报俾你嘅都系真嘅咧？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咁个对象咧就好清楚啦。我哋系面对紧嘅系广大嘅群众，而唔系被选定嘅行业咯。 嗯，但有啲讲法又话，即系譬如行政费啊，或者所用嘅时间会好唔同啦。因为如果你系企業透過落去就可以縮減咗好多行政程序。 其實我覺得羅志剛呢個講法咧，今日多餘嘅。其實你喺企業嘅身上邊，你仍然有好多行政費，你只不過就貪個方便咁解啫嘛。咁如果你都係一個 honest system， 一個係信任嘅，係即係我哋叫做係一個誠信嘅制度嘅時候，咁其實你都一樣可以相信呢一個係打工仔報翻嚟俾嘅料嘅啫嘛。咁我亦都好相信香港人，講真喺呢共度時間日子裏面，大家 大致上都唔係想呢一個嘅係所謂嘅係從中揾著數呃政府。咁但係個問題就當政府係唔相信打工仔、唔相信人民嘅時間，咁你點能夠建立咗喺個共度時間裏面最根本嘅信任呢？ 所以頭先你講到啦，就係咪夠針對性嗰度係一個問題啦。另外頭先你都開頭講啦，力度方面240億都係覺得失望嘅。嗱，睇翻政府嘅講法就話啊，其實三輪加埋咧，使咗3000億噶啦，呢、這個都真係而家由1000億跌到落去8000億嘅儲備啦。咁又好似佢都有佢困難咯，會唔會咧？定係應該仲有得使咧？ 我覺得呢一個咧就正好就反映咗政府咧，其實就看住自己嘅貨房啲錢啫。就諗住係用喺可能係即係更加大嘅明日大嶼嘅計劃裏面。試想一下就8000億係咩概念啊？8000億咧，其實就係財爺都有講啦，係2003年嘅儲備嘅金額嚟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將過去嗰十幾年可能積累嘅資源咧，係使咁一啲，呢個事實嚟嘅。好啦，咁而家當前嗰個經濟下行嘅風險，社會市民面對個困難咁大嘅時候，你仲係講緊就係話政府嘅庫房啲錢咧就要收收埋埋，要做咩嘢咧？在我眼中，在今日当陈茂波还在讲的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展开这个的是明日大屿的是前期研究的工程。有这个的是有政党自由党中国斌又讲就是说发债都要做明日大屿。其实讲的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政府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呢是没有将香港人面对的困难呢是摆在整个的是就是要处理要面对的嘅第一位咯，而係反而就話係將啲好遠嘅事情咧，係拉喺眼前，甚至有啲人就講咗，我哋重新又要再用呢一個大白象工程咧，係拉動經濟。其實呢啲講法根本就係你只係諗住救市不救人咁解啫嘛。咁而呢個做法咧，其實喺當呢一個疫情咁樣推展嘅話，其他國家都係已經係改完疫切，就係話我哋點都要係將我哋有限嘅資源咧，係放喺群眾身上邊。但特區政府就唔係啦，佢要放喺大白象工程，佢準備放喺明日大嶼。其實咁樣嘅做法，正好就代表政府理財不善。 所以又講到嚟緊財委會都會討論不同嘅撥款方案啦。頭先明日大嶼有個前期撥款，前期研究嘅撥款嘅，你聽你咁講，你都會大力反對啦，係咪？ 一定反對。因為嗰個係倒錢落鹹水海，甚至就話咧係喺當前嘅社會形勢之下咧，係製造更大嘅對立同埋撕裂。咁而咁样做嘅话，系对于系即系大家共同可以同心合力去面对疫情咧，系完全无补于事嘅。 咁至于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理论上唔系好似话下个礼拜五上财委会有钱嘅。 系冇错，廿五。 咁你哋而家谂法点？因为你另一方面你又搞紧一个民意调查啦，睇下你哋嘅去留问题啦。咁但系下个礼拜五你哋应该都会出席嘅，系咪？ 我当其时我都仍然系演员身份啦，所以我哋一定系会出席嗰个嘅会议，都系清楚表述我哋嘅睇法。我哋睇法头先讲咗几点啦，第一个就系话嗰个嘅系即系面向嘅问题，佢应该系要直接系向中小微企同。埋一啲係真正營運當中嘅企嘅中小微企嘅係即係營運者咧，係提供支援嘅。第二個就係話失業援助金啦，這個是對打工仔嘅係直接嘅援助。第三個當然啦，其實你想拉動經濟嘅話，最實務亦都等於阿陳茂剛講就係、是、過去抌嘅錢係令到我哋嘅 GDP 咧，亦都係能夠維護到一定嘅水平嘅。從呢個角度嚟講，第三。但再一次嘅係全民派錢，亦都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到最後就係我覺得呢一個明日大嶼嘅計劃喺呢個階段係絕對唔可能咧係提出嚟擺喺個討論上邊嘅，甚至喺個長遠裏邊，明日大嶼呢個所謂嘅係土地嘅需，作為一個土地嘅儲備嘅想法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可能不合時宜嘅，所以我哋都係堅決反對明日大嶼計劃。 咁收翻嚟嘅撥款啊，而家初步有冇諗啊？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呢一筆啦，會唔會投贊成票咧？你？定係頭先有咁多保留之後會反對佢咧？ 我自己睇唔到咧， 如果我睇唔到就係話政府當局喺頭先我所講嘅呢種現象之下提出呢個撥款咧，係會令到我哋可以係投出贊成票咯。我係即係覺得，即係政府當局根本就冇理會到成個社會點樣睇嗰個嘅係即係市民所面對嘅困難，而喺咁嘅背景之下，即係我覺得嗰個嘅係防疫基金，佢特別係喺今次嘅銀碼上邊咧，絕大部分都唔係去咗係前線嘅係有需要嘅市民，譬如話佢有百幾億咧，係預留嘅撥款擺咗落去將來買疫苗，而大家已經係有多討論就話買啲咩疫苗咧？呢啲疫苗其實係咪又係一次將我哋有限嘅資源啊送翻去俾內地去作為一個係即係支援嘅係作用咧？其實呢一啲正好就反映咗呢個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其實係冇對應到個問題，所以民主黨都係會反對嘅。 嗯，但另一邊就可能會咁諗啊，如果你反對嘅話，咁可能連頭先你講營養不足嗰45億都會。冇埋嘅， 我覺得政府當局係應該要知道，其實任何時間佢都要睇到嗰個社會點樣睇嗰件事情，然後去改變佢自己嗰個嘅係撥款嘅內容，即係嗰個做法，而唔係就話我恃住自己喺會議上邊可以無視呢個反對意見，然後一意孤行。我覺得呢一個先係最根本嘅問題。我諗任何政府其實都有機會係面對呢個反對嘅意見，而一般嘅政府。是向民意是负责的政府，其实就会是改变他自己的是政策的内容，从而希望寻找到共识。但这个特区政府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做法，这个先是问题的根本，不是我们说我们提出的反对就等于我们是给不到钱的市民。其实我们提出的反对是逼政府必须要面对现实。 嗯，好，咁多谢晒胡志伟，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啊，明白啊胡志伟嘅谂法啦。胡志伟咧就系民主党主席，都系立法会议员噶。头先就讨论到防疫抗疫基金3.0啦，第三轮啦，240亿嘅，咁亦都触及到明日大屿嗰个安排啦。头先胡志伟都提到，咁大家点睇？带你一齐倾嘅1872311。另外咧就讲到政府谂住咧就揾广大深圳医院咧帮手，就为喺广东省嘅香港人咧就可以睇症，或者有啲咧就喺医管局度跟开症嘅，疫症之下翻唔到落嚟啊香港嗰度睇症嘅，咁呢啲嘅支援你点睇？都系带你一齐倾1872311。见到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都打上嚟一齐倾，早晨杨超发。 早晨， 早晨，早晨， 大家好。 系杨医生，有咩睇法？你又 系头先听到一位听众咧，佢又讲话，即系佢做咗手术，跟住而家翻唔到内地， 系啊， 咁啊变咗喺度咧，就喺啲药房嗰度买药咧，就唔啱佢，咁啊点处理咧？如果翻政府等年几两年，咁啊变咗系即系佢个证咪有影响咯。如果冇药嘅话，其实咧，即系呢个情况咧，我哋都同即系当局经过咧。我哋要即係利用呢個先進科技咧，係做多啲係遠端醫療啊，遠端醫療即係話包括視像醫療啦。咁其實咧就係即係我諗深圳醫院都可以做，香港醫院都可以做。咁問題咧就係我哋要一個適切嘅診斷，先可以幫到啲病人。譬如頭先嗰位聽眾講，佢話：，咁我翻唔到內地，我咪去藥房買啲藥咯。其實呢個咧就好危險嘅，即係藥房嗰方面咧。可能有個藥劑師喺度，但係佢唔清楚個診斷咧，可能係俾錯藥咁啊。喂，你買咗第一種藥先啦，睇下得唔得？唔得，你試下第二種藥、第三種藥，即係變咗咧，即係對個生命嚟講咧，就我覺得係好擔心。咁我希望嗰位聽眾咧，即係佢不如可唔可以睇睇啲私家醫生或者係即係社區醫生先？咁即係診斷咗之後，佢先去藥房買藥會好啲咧。呢個就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我都叫政府咧，盡量係搞嗰個係遠端醫療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局長都話嗰啲疫苗咧，最快都係出年年尾先可以得，可能未必一定得嘅，咁可能要我哋嘅鬥爭咧要兩年嘅，咁即係呢個情況咧，好多病人咧都唔敢去醫院或者去診所嗰度睇病，而係走咗入房執藥，咁呢個非常之危險嘅舉動咯，我希望即係市民大眾就盡量諗下，要睇咗醫生先，因為醫生又俾咗。即係準確診斷，先可以佢得到應得嘅治療方案咁嘅樣。 都其實我想問下遠端醫療，頭先你講嗰個咧，其實做到幾多啊？而家譬如頭先嗰個例子，佢係咪譬如用視像咁同一個譬如喺深圳嘅醫生睇，其實都睇得70-80%嘅，即係成日話望聞問切嗰啲咁啊，咁樣得做到幾多啊？其實而家發展幾成熟嘅呢啲？ 而家做到好多好而家好先進嘅，譬如一個探熱針咁咧，就可以俾到醫生咧有個病人知道包括即係體温啦，嗰、那個係氧即係氧化量咧，血入邊氧化量咧，那個血壓啦、心電圖啦， 嗰、那個叫做血糖啦、血色素啦，即係呢啲維生素嘅指標有曬。咁、如果有啲喺院舍嘅，可以即係啲有啲姑娘啊，有啲幫助佢嗰聽個肺啦，可以睇個喉嚨啊，係、其實睇曬即係喺個橫膈膜以上嗰啲系統都睇曬㗎啦。咁變咗就即係幾重要嘅呢啲維生素。咁變咗咧就係、呢、這個方面咧，其實跟住呢、這個即係咁。先進嘅科技，即係 internet 方面嘅發展咧、其實可以即時做到嘅。即係我哋都試緊好多種嘅嗰啲叫做係視像醫療設備咧。市面上都好多，但係咧、我哋希望政府咧鑑定啲係即係認可嘅，咁等啲市民可以購買，咁啊方便大家係兩方面。醫療隊啦，同埋市民一齊簽咗呢啲工具嘅話咧，咁隨時嗰個病人嗰啲數據咧入咗。醫生嘅手機或者電腦入面隨時睇到邊啲有危險嘅，即刻通知佢， 話 佢點樣處理。做咁樣啦，即係呢啲變咗係幫到市民。 喂，楊醫生，你打起上嚟，不如我都想問埋你點睇咧？政府話揾港大深圳醫院幫手為香港人睇症，你點？半分鐘都講埋你睇法啊，好唔好啊？呢樣嘢？ 我諗即係我哋個團隊咧，西工會咧都準備一啲醫生咧上去內地幫人幫市民睇病嘅，即係同香港市民睇病。咁啊，而家即係香港深圳醫院一樣嘅部分，我諗係即係香港市民可以應該向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嗰度睇，我覺得冇問題。甚至乎三甲醫院，即係有啲我哋合作咧，就係可以去三甲醫院，即係我哋香港醫生去上到三甲醫院幫香港市民睇病。咁即係我哋覺得係即係呢啲可以做咯。咁即係，但係關於嗰個係嗰個病歷護送有問題咧，我諗要大家傾啊。呢個就有啲係比較上係政治上嘅問題。 Okay, 好的， 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大公报报道，学校获准有限度恢复面授课首日，有小六生确诊，一名屯门五邑洲镇游学校的10岁女学生，其同住家人是光顾过屯门都城餐厅，经普检找到的男患者，校方即时叫停原定寻日恢复的小六面授课，并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样本瓶给110名师生检测。为谨慎起见，会要求全校教职员在今个星期内进行检测。校方表示，学校上网课期间，部分家中没有人照顾或者缺乏硬件设施的学生会回校学习，而今次确诊的女生是其中之一。这名学生大概在9月14号发病，她最后返校的时间是9月11号。防护中心认为，和她一起返校的学生并非密切接触者。大公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提到，教育局提供給學校的恢復面授課堂指引，沒有列明學校如果有確診個案，在什麼情況下需要全校做檢測。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說，做檢測雖然能夠令到師生安心，但因為病毒有潛伏期，驗出陰性不代表完全沒有染病，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學校做好防疫措施。張勇邦又說，學校需要同病毒共存，不適宜動接停課。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4宗是輸入個案，5宗是本地個案，同早前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而由亞博館改建而成的社區治療設施，亦都將會在今個星期五起停用。雖然本港仍然有確診個案，但是港府計劃趕及在11黃金週之前重開口岸，近日同粵澳兩地爭取3地互認健康碼。另外，有傳政府日後再重推健康碼計劃時，或者會有所微調，但大框架仍然是沿用7月方案，即是初期仍然只限因工作、學業、家庭需要往返深圳人士。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科技大學男學生周子樂去年在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墮樓傷重不治，事件引發全港多區市民自發悼念集會和遊行示威。就這宗死亡事故，死因庭昨日進行非公開的研訊前檢討，由死因裁判官高偉雄處理，周子樂的父母亦都有出席。研訊定在11月16日開始，預計需時5個星期，有大約60名證人將會出席作供。據了解，這件案或將會首次使用虛擬實境 VR 機器去協助法庭聆訊，以便陪審團能夠親歷其境地去感受案發現場的環境。《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最新一期出版的警星訪問透露，去年警方心理服務課處理求助個案大增大約兩成，當中超過三成同工作有關。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公布，在黃大仙以涉嫌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個人資料罪，拘捕一名24歲報稱學生的男人。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7日一名警員婚禮期間，被捕人懷疑因為任職涉影團隊助理，獲得警員的姓名、身份證號碼、警員編號等資料，連同侮辱信息發布在網上討論區。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網約車平台 Uber 今年中有意將亞太區的總部由新加坡遷來香港，但是近月指港府合法化規管共乘車方面存在不確定性，宣布暫緩計劃。Uber 香港區總經理鍾志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指對於計劃暫緩感到失望，但未來將會繼續敲門同政府探討將共乘車合法化，願意同的士業界合作達至雙贏的局面，包括在網約車輛每項交易中抽取部分款項，給的士業界適應新的營運模式。《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美国规定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产地来源不可以标记为香港制造，港府向美方交涉，要求即时撤回规定，不排除透过世贸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游戏规则，港府向世贸申诉，既是为了捍卫香港利益，同时亦都是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反对霸凌行为。明报社评。 《蘋果日報》評論說，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辭職，執意降格美中外交關係，帶有某種程度的羞辱意味。中共在休斯敦總領事館被關之後猶豫了一陣，亦都關閉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今次會不會叫駐美大使崔天凱辭職回國呢？評論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兩個人都個性橫蠻，不是冤家不聚頭，戲碼陸續有來。《蘋果日報》評論。 信報的社評說，菅義偉當選日本首相，內閣名單亦都公開，幾張新面孔之中最矚目的是第一次入閣的新任防衛大臣岸信夫。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胞弟，長期以來給人的印象是與台灣關係密切，有機會影響對華政策取向。中國和日本之互動在菅義偉時代將會潛伏著不少挑戰。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立法會選舉被推遲一年，疫情固然是最主要的因素，選舉制度落後亦都難辭其咎，沒有電子投票，沒有郵寄投票，身處境外的選民更加被剝奪投票權。社評說，如果如期選舉，不可能公平公正，必須改革。未來一年的空窗期，選管會能不能夠順應民意，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拭目以待。大公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四单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都有啲车龙嘅。咁先讲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一带就车多。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就清咗场啦，不过车龙啊有待消散，排到去咧呢一个嘅世界花园，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清。场噶啦，好翻好多咁啊！而家龙尾排队世界花园，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啦，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咗场啦。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都仲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但系而家去荃湾方向咧都仲系塞噶，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较早。 前咧，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咗场，咁啊而家都系塞啦。龙尾新山道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快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但系咧，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都仲系好长啊，个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咁至于封路方面咧，喺港岛较早前薄扶林道就曾经有塌树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而家近住蒲飞路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咁就系薄扶林道嘅塌树咧已经处理好啦。近住蒲飞路咧嘅来回方向封路已经重开，咁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咧龙尾就去到新山道，影响到启德隧道咧都要实施间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接近泰安楼。九龙入口咧就系、是、挤塞嘅，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系、是、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咁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去九龙康湖居一段都系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都系塞，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都好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呼吸社区检测值唔值咧？中大嘅呼吸系统科工作教授咧，许树昌。 公共卫生嗰啲项目咧，本身就系高成本嘅，快啲又唔可以做噶嘛。譬如你冇搞到个全民检测，你就可能漏咗网，喺个社区引起一个爆发，你先揾到佢出嚟，对市民健康啊、经济都好多影响。我嗰条数都好襟计。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9月17号，屯门一名学生确诊，校方要求全校教职员做检测。 邱腾华约见美国驻港领事，要求撤回产地标签规定。 特首称居屋售价下调，反映改变资助出售房屋定价理念。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官员普遍预计维持低息至2023。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5，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有千禧年代。头先一个钟倾紧几个话题嘅，一方面咧就系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啦，240亿嘅。當中有45亿咧，直接俾各行各業啦，咁就130亿咧，就愛嚟買疫苗啊，同埋其他提升醫管局嘅支援等等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咁亦都之前都講到啦，政府就諗住揾廣大深圳醫院咧，就幫一啲喺廣東嘅港人啊，因為疫症期間翻唔到嚟香港復診咧，就話可以喺廣大深圳醫院嗰度繼續睇醫生喎。呢啲咧好多都係之前睇開醫管局嘅服務嘅，咁政府都話會幫手出啲費用，咁大家點睇都打嚟一齊傾1872311。有羅生啊，羅生你好， 你好啊，葉生，早晨， 羅生係請講。 我就曾經去過廣大深圳醫院看過幾次病，咁當時看病呢都是內地的醫生接診的，咁大家語言的關係呢，香港醫生或者醫管局那些醫健通的那些內容應該都是英文表達的啦，咁如果去到內地霎時間佢內地的醫生未必太熟習英文，咁溝通上唔知點處理咧？如果將來係真係實施呢個規定嘅啫。 我又唔掌握內地醫生嘅水平，而家會唔會英文都慣唔慣，我都唔肯定呢個啫。但如果聽到這個呢，話譬如一個香港人在內地都可以看港大深圳醫院，咁就政府幫手出翻啲錢，這個方向你點睇呢？ 我覺得是德政嚟嘅，因為佢有批人在那度養老啊，或者而家因為突發事件翻唔到嚟，咁佢都有個處理嘅切衷嘅方法去幫到佢急切嘅需要咯。 OK， 好。不過羅生就關注啦，通咗病歷嘅話，內地會唔會同香港即係、可能喺術語上面啊、語言上面有所不同咧？適應唔到咧？多謝羅先生嘅意見啊。跟住落嚟仲有阿雷小姐添噶，雷小姐你好。 早晨啊，主持。 早晨，請講。 我想講咧，我唔好贊成頭先胡志偉咁講咯。我覺得即係絕對唔係大白象嚟嘅。 明日大魚，你講係咪？ 係啊，係啊，明日大魚嚇。你諗下香港有咩地啫？即係冇嘅。你睇下上次嗰個殺咗個仔，即係為咗話要等十幾年啊，入嗰啲咩院舍係咪啊？咁上居屋嗰啲又話上唔到，咁呢啲問題真係好多嘅。你而家唔搞嘅事搞啫。系嘛？等于你以前搞地铁嗰阵时，啲人都反对噶啦。你而家冇咗地铁，死得啦，真系。系嘛？即系好多嘢咧，你唔系大白象，你啲嘢一定系要做，你就要预早去搞。你唔系到时临急抱佛脚嗰阵时，点搞得掂啊？系嘛？唔好为咗选票咧嚟到讲埋晒啲咁嘅嘢。即系疫症一定要搞啦，呢啲系咪先？咁但系我啲除咗搞疫症，你唔系咩都停晒噶嘛？系咪啊？ 不过咧，明日大鱼始终个银码大咧，所以之前争议位都喺度。当日万一亿储备嘅时候都多争议，咁而家八千亿储备个争议会唔会容易仲大啲咧？ 咁你又希望个疫症真系唔好拖十年八年咯？咁如果你一两年之内系有疫苗嘅成嘅，咁我觉得香港嘅反弹力真系好强嘅。咁我啲储备又会翻翻嚟嘅。但如果你咩都系等到即系有啦，有先做啦，咁你就永远唔使做噶啦啲嘢。 即系呢一刻都应该去马啦，应该。 应该去马，如果唔去马，等几时啊？ OK， 好，多谢晒雷小姐啊！讲到香港土地问题都严重噶。明日大魚講到咧，都話要六千億嘅，咁不過當中啊，都唔係一年一次俾曬嘅，都話分開可能十年時間用嘅。不過如果睇翻儲備啊，我哋八千億嘅，咁睇下大家點判斷啦。聽個雷小姐就支持，因為土地問題嚴重嘅，所以要搞明日大魚啦。好啦，呢方面咧，搶明日大魚同埋講到防疫抗疫基金咧，都係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嘅。電話旁邊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鄭榮信一齊傾下嘅。早晨，鄭榮信。 多謝你咁多位。 係啊，不如先講下嗰個基金先。而家就話240億啦，那個力度你覺得點啊？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對於嗰、那個今次呢個抗疫防疫基金 3.0 咧，即係對於基層嗰個部分嘅支援咧，我自己覺得係唔足夠嘅。即係呢個咧，明顯地係縮咗水㗎啦。因為即係之前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力度，咁而家咧係減少咗咁多咧，即係特別係對於基層呢一部分咧，我係擔心嘅啦。因為咧，我哋之前一路都講緊話失業嗰個部分咧，今日咧都會公布失業率嘅。咁我自己睇咧，我都唔會特別睇好嘅，因為過去見到咧，即係嗰個失業嘅持續人數都係多，同埋即係不論係放無薪假啊。即係減薪、停薪、留職啊、減薪啊、改做自雇人士咧，呢啲數目咧係越嚟越多嘅。即係所以咧，即係嗰個仍然係非常之嚴峻，都未見到曙光。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政府都今次亦都冇再講話失業援助金啊等等咧，我自己就對於基層呢一部分咧，我就覺得即係做得唔夠咯。 嗱，佢有一招嘅45億裏邊咧，有延長放寬失業綜援申請資格，有7億幾嘅嗰度，幫到幾多啊？呢度幫唔幫到啲啊？ 所以就話呢個就係唔好咯，嗱，即係呢個佢就係不嬲都係用呢個綜援嘅方法係去做，咁其實佢都有喺個報告裏面都有講，係講緊12000户人嘅啫，其實而家你相比起24000嘅失業人口咧，即係呢個真係杯水車薪，同埋咧，即係你係放寬咗失業綜援嗰個金額咧，其實都係好少嘅，即係對於個家庭咧係10多萬咧，其實係好多家庭都有，咁所以係好多人咧都係失業咧，佢係攞唔到，一方面佢自己唔想去攞綜援啦，二咧佢都係未符合到個條件嘅，咁所以即係我第一就係我希望政府咧就係今次佢唔做咧，佢都一定要諗咧點樣做失業援助金嘅，嚟緊開翻立法會咧，我都馬上咧就希望會跟進呢一樣嘢咯，不論施政報告又好，諸如此類都一定要做失業援助金。咁呢方面要正式去考慮咯。 所以第一點就力度覺得可以做多啲嘅，力度不足啦。但係闊度啦，嗱，今次45億咧就投放喺我見數落咗20多個行業嗰度啦。分成點啊？覺得夠唔夠啊？ 嗱，咁佢今次主要都睇嚟係去支援嗰啲嘅過去，即係可能佢勒令佢即係關閉嘅啲寓所處所啦。咁但係咧就嗱，即係當然係見到食肆啊，譬如健身中心啊都會有啦。但我自己過去譬如有啲特別有啲行業咧跟進咧，其實好多講咗好耐咧都幫唔到佢哋嘅啦。簡單講，譬如係賓館業界咁樣，其實賓館即係而家都係真係即係。睇執嘅執，即係做嘅唔到就做唔到。咁其實佢哋已經真係好慘噶啦。咁呢啲其實今次係完全係零支援啦。咁、譬如嗰啲喺廟街，我哋都講喺廟街嗰啲排檔咧，而家咧廟街咧係十室九空，根本就開唔到檔啊。嗰啲人全部都走咗去轉行做保安啊，可能去揸的士啊咁樣。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又係真係好困難咯。所以喺啲行業方面咧，嗱，我知道今次佢都係重點，可能佢話使唔去唔到咁多個行業，但係真係有啲行業咧，過去特別係受旅遊影響嗰啲咧，佢哋係支援不足咯。咁我哋見到上一輪嘅保就業嘅計劃咧，真係仲有好多嘅有漏洞喺度嘅。不論係嗱，而家超級市場咧，到而家我都唔知道佢哋想點樣做嘅。包括咗啲物業管理公司咧，過去咧我搞到而家咧，都仍然咧係未處理得到嘅。仲有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咧，就即係唔肯，即係去，即係可能佢諗緊辦法去處理，但其實佢係冇蝕到錢嘅。即係呢啲咧都見到，即係過去保就業計劃啊，你話要快啲做冇問題，但係其實已經去到第二輪啦，唔可以再用呢個藉口話用一個行政嘅速度咧而去。即係好多時候到唔到位咯，即係特別係一啲嘅基層嘅中小企啊、微企啊，都係到唔到位咯。 嗯，但頭先你提賓館啊、排檔嗰啲，之前嗰兩輪有冇幫到手啊？嗰啲 喺第一輪咧就會有一個比較細嘅幅度，少少幾萬蚊咁樣，但係其實第一輪都諗起都係好耐之前啦。咁佢哋係停曬噶啦，而家基本上係咁樣咯。 嗯，嗱，除咗嗰45亿之外咧，佢又有大概60亿咧，就愛嚟做中金嘅寬減同埋收費豁免嘅。當中譬如有啲非住宅物業嘅差餉寬免啊，有啲地方嘅租，譬如政府物業啊、房委會嗰啲嘅。非住宅租金就寬免嘅，呢啲就會唔會拉翻闊啲啊？個層面上， 嗱呢個會好啲嘅。咁但係其實見到過去咧，其實都係主要佢都係延續佢過去減開租嗰啲，即係可能係喺房協啊、房署下啲嘅即係嘅鋪頭為主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再睇啦呢個。咁當然我哋覺得呢個係好向好嘅方向走啦。咁就係除咗呢樣嘢之後，其實都有政府都有啲即係啲好嘅，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有啲可取嘅地方嘅。喺嗰個提升抗疫能力嗰度咧，我覺得政府係啱嘅，因為咧嗰個疫苗嗰度咧，我哋真係要諗啊。嗱，我哋啱啱咧係做咗輪普及檢測嘅計劃啦，我覺得咧都係成功揾到好多嘅隱形傳播鏈嘅，所以我哋不能夠單淨係話啊靠一個口罩嘅，我哋一定要長遠係諗下點樣去提升我哋個抗疫能力啦，包括疫苗啊，包括係即係嗰個。去支援嗰啲醫管局下嘅措施啊，包括都係安老院舍嗰啲嘅抗疫中心，呢啲其實我哋早啲做、早啲準備咧係好嘅。而另一方面咧，嗰個廣大深圳醫院，我頭先都聽到好多聽眾講咧，我覺得都係應該嘅，因為我哋其實收到好多個案咧，喺內地嘅即係港人咧，佢根本就冇曬藥，跟住醫生喺香港嘅醫生見唔到佢，佢又攞唔到。咁其實咧，即係長，如果我哋一路都未開通健康碼咧，呢個係短期嘅措施咧，我相信係可以幫到即係有啲可能成日都要喺內地同香港嘅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咯。 嗯，不過剛才講到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啦，頭先講到啲病歷點樣通法咧，咁就而家有醫健通嘅香港呢邊，咁就話可能如果要做呢、這個都諗埋係咪要通埋上去深圳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咯？你又點睇咧？係咪應該都通埋內地咧？會唔會呢啲容易都引起私隱上面嘅關注咧？ 我覺得方向係應該要做嘅啦。其實港大深圳醫院其實都已經係運作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嘅啦。其實過去都有一路都有即係去照顧緊即係喺內地嘅港人嘅。咁其實過去都一路有一個咁嘅系統。其實而家最緊要係幫得到。而家其實講真係佢需要睇醫生嘅人，我相信佢自己有個選擇權，佢自己都清楚知道邊一樣嘢係比較緊要啲嘅。咁我覺得係有翻個主導權俾翻嗰個有需要嗰個人去決定咯。咁其實大個方向就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正就係因為即係啲人翻唔到落嚟。佢真係睇唔到醫生，咁啲藥啊食曬，咁呢個問題係必須要處理嘅咯。 嗯，不過工聯會就提，可能甚至乎如果通呢、這個醫健通嘅資料咧，港大深圳醫院第一間啦，遲啲可能要諗埋咧，就大灣區裏邊嗰啲三甲醫院咧，都即係三級甲等醫院嗰啲都應該要包埋，再拉闊啲啊！你點睇呢個人？ 我諗一步一步嚟啦，即係最緊要就係睇下而家解決咗短期我哋呢個需要嗰個情況先，咁又睇下個運作暢唔暢順咯。其實同我哋做普及檢測係一樣嘅嘛，我哋試咗先，即係睇下個效果。我哋見到即係攞咗個經驗啦，即係發覺即係有啲問題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咁我哋就去繼續去拓展咯。其實唔只係講緊係醫療嘅，其實好多嘅福利服務都係應該向呢個方向走嘅咯。 嗯，嗱呢一部分咧，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嗰度都預咗大概1亿去做啊，1.04亿就資助喺內地居住嘅醫管局病人咧到港大深圳醫院。复诊都预咗笔钱落去嘅。好啦，头先你都讲到啦，就觉得呢个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力度不足嘅，亦都觉得咧有啲项目就未够覆盖面阔嘅。咁但系去到投票啦，你哋会点投咧？嚟紧财委会嗰度？ 我哋方向係會贊成嘅，因為咧，即係我哋都係知道而家係要急市民所急咯。即係當然有好多地方未做，一定係永遠都冇完美嘅方案嘅。咁我哋都會，即係我哋嗰一定喺嚟緊星期五嘅財委會咧，即係去即係希望政府有啲嘅優化嘅措施啦。特別係即係如果仲有啲空間，佢永遠都預留咗一啲嘅撥款咧，係有即係需要嘅時候再去用嘅。咁我哋上一輪我哋都有做呢件事，咁我哋希望先通過咗先咯。咁另一方面，其實另外即係施政報告而家都做緊諮詢，我哋都喺度不停咁喺度講緊，希望施政報告嗰度咧有一啲即係點樣係可以令到我哋刺激翻我哋經濟啊，令到我哋可以即係當個疫情係受穩之下咧，即係可以盡快係推行嘅一啲嘅振經濟嘅措施咧，都應該係同步做咯。其實最緊要而家解決嘅問題咧，就是希望個疫情能夠盡快受控，跟住我哋嘅經濟先可以即係復甦。 嗯，不過立法會上面啦，就除咗防疫抗疫基金遲啲會上財委會啦，咁啊而家由於延任多年啦，嗰、那個明日大嶼個前期研究嗰五億幾咧都會翻得翻嚟喎，你又點睇咧呢、這個？ 我哋向來民建聯個方向係贊成嘅，因為咧頭先我都聽到聽眾都講啦，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個房屋嘅問題係仍然都係未解決噶嘛，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我近排咧都要處理過渡性房屋咧，都遇到好多障礙啊，因為咧即係其實都揾地都揾唔到嘅，個個都要爭崩頭啊，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就話即係而家要搞抗疫，我哋就唔理房屋嘅問題，房屋問題始終都是香港人最困難的地方，我們都是要幫他們去想的。那究竟個前期撥款做了之後，那我們都還有很多空間是去討論的嘛，那就大家去談咯。我們覺得是明日大嶼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即是不要即是說為反對反對而反對。剛才我聽到胡志偉說我們即是有政府就攞咗啲錢去做明日大嶼，就唔做其他嘢，根本就唔係。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兩件事要分開嚟睇咯。 嗯，但撇除嗰啲值唔值得做啊等等嗰啲因素，淨係從理財概念咧，以前我哋有萬一億儲備嘅時候，話要即係未來咁多年夾埋攞六千億出嚟咧，好多人都關注。大家你得翻八千億儲備啫喎，即係身家少咗咁多，會唔會驚咧？有風險咧？即係前景又唔明朗嗰度，理財呢個角度驚唔驚咧？ 嗱，而家咧，明日大嶼咧，即係如果佢攞翻嚟立法會咧，係講緊係前期嘅即係研究嘅撥款嚟嘅，即 係 係啦，都仲有一個好大嘅空間係去討論嘅，即係我哋都唔好停曬，即係我哋做完前期之後，我哋再睇下香港嘅經濟嘅環境，個睇下形勢係點樣做，咁我哋最少係有多一個選擇。系咪？咁我哋嚟緊，我哋都係嗰個問題啦。房屋嘅問題咧，係始終係需要解決嘅，唔能夠咧就係話我哋就搞疫情啦，香港冇錢，我哋冇錢啦。其實而家亦都唔係冇錢啦，即係頭先又係講翻胡志偉都講話，我哋都唔係冇錢啦，我哋都有八千幾億喺度，亦都仲有好大空間係可以係去討論咯。 嗯，有冇啲平啲嘅方法揾地咧？會唔會呢個時候要諗啲，還是都應該做個大大筆就大大塊地咁最抵咧？都係。 嗱，我哋向來都同認為咧，係應該多管齊下嘅，不嬲都係講緊嘅啦。你喺新界嗰啲用地、嗰啲嘅中地，應該係要發展嘅，係全部都應該同步嘅。我成日都講政府唔可以淨係話啊，我淨係做明日大嶼啦，其他嗰啲我唔去處理啦。咁你明日大嶼都講緊係好耐之後嘅事嚟噶嘛？你短期一定係要用嗰啲即係中地啊，發展嗰啲可能郊野公園邊陲啊，呢啲其實政府都應該要去諗啊。都係嗰句，我哋盡快疫情盡快受控，其實嗰所有嘅工程，我都多前同啲政府部門講，你唔好以為淨係部門淨係得食衞局係做抗疫嘅啫，其他你運房局都要做嘢喎，唔係話停曬手腳就唔做喎，而家都係佢哋都係要同步係去做咯。 嗯 ，OK， 好，咁多謝曬鄭永信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鄭永信咧就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都講咗對於防疫抗疫基金 3.0 啦，同埋明日大嶼啦，或者係講到深圳醫院嘅安排嘅睇法，咁大家繼續打嚟一齊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岛薄扶林道早上有冧树击中一架巴士同一架的士，两人受伤送院。警方话，薄扶林道早上七点几有一棵大树倒冧，击中涉事嘅巴士同的士。巴士一名男乘客和的士司机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政府建议委托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长期居住在广东省的医院管理局专科或普通科门诊病人提供跟进诊症服务。医院院长卢重茂说，暂时未知道会有多少病人到医院复诊，但是医院已经准备好每年能够处理200万名病人，所以有能力处理这批病人。卢重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不少人自今年二月之后未曾返港，部分人已经向医院查询是否能够到医院复诊。他说他们是综合性医院， 擁有不同專診門診，病人亦都可以使用長者醫療券。他期望讓相關病人透過醫健通，在病人同意之下將他們在醫管局的病歷給予港大深圳醫院的醫生能夠看到和跟進，亦都正是研究怎樣將在深圳醫院看病的病人病歷給醫管局。英國首相約翰遜相信中國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和精神。約翰遜在國會下議院接受議員質詢的時候說，港區國安法的訂立和實施已經影響到言論自由，受影響的亦都包括英國公民。但是約翰遜說，英國政府未決定是否會杯葛2022年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訪問華盛頓的英國外相藍濤文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會談的時候，亦都討論到香港和新疆問題。藍濤文在記者會上說，香港和新疆的人權都遭到嚴重侵害，促請中國政府恪守國際承諾，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自治。英方將會持續關注國安法的實施以及所帶來的影響。美國再有官員到訪台灣。美國國務院宣布主管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將會抵達台北，參加19號舉行的前總統李登輝告別儀式。這一次是繼美國衛生部長阿澤8月訪台之後，今年第二位訪問台灣的美國官員。較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及相關報導的時候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台官方往來，再次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个星期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7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1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5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ESL 系报23.3，跌1.45；中国飞鹤18.4，跌4.2；腾讯控股534蚊，跌5毫。阿里巴巴271.4跌1.6，美团点评249.2升1蚊，新高教集团系报5.43跌3.7，吉利汽车16.18升1.2，京东集团292.8跌5.6，比亚迪股份102.2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0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1，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日經平均指數報23,408点，跌67点。港金現價報18,080蚊，跌1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8.86美元，賣出1,959.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Didi 港中交通意外，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骏发花园噶，就系、是、渡船街天桥去翻红磡方向啦。 近住油麻地停车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启德隧道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在和富中心。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呢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接近马料水。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林之荣。 大家好，要开心好简单，能够帮人完成梦想，例如你介绍个年轻人入到行写到剧本，仲出埋粮拍埋电影得埋奖，哇嗰份喜悦啊，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7日，屯门一名学生确诊，校方要求全校教职员做检测。 邱腾华约见美国驻港领事，要求撤回产地标签规定。 特首称居屋售价下调，反映改变资助出售房屋定价理念。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官员普遍预计维持低息至2023。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一路咧都系倾紧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当中就有45亿啦，就用喺不同行业嘅支援嘅。咁其中有1.04亿咧，就用喺资助喺内地居住嘅医管局病人去港大深圳医院度复诊嘅。继续讲下1872311，有啊周女士啊，周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周女士，请讲。 诶，你好，你好，生，听唔听到？ 清楚，请讲。 系咁样，我想讲两样嘢嘅。咁、那个有关咧，嗰、那个政府咪俾个防疫基金嗰个系小巴同埋的士嗰个防疫基金咧。咁我个朋友就系揸的士嘅，咁但系到而家咧一毫子都未收过。咁佢当时咧就佢收咗个 Apps 系话政府俾佢哋，即系要去有收咗佢啲资料，或等于我哋当时收10,000蚊嗰个系一样嘅。咁到而家咧佢一毫子都冇收过，即系几个月啦，半年以后一毫子都冇收过啦。咁、 okay. 我哋就担心咧，就佢担心啲钱会俾咗车主咧，因为佢揸的士嘅。咁、就无从去查嘅。咁我佢有电话就运输处，但系打咗好耐咧都冇办法听到呢个信息嘅。咁第二样嘢，我想讲系有关嗰个系国内嗰个。 我想问多两句呢个之前嗰个先。咁我谂你个朋友都有啲行家噶，系咪啊？有冇同样类似嘅 症？ 即係一齊都係咁樣啊！即係 全部都冇收過。 哦 ，OK， 好，咁咪 佢哋即係其實佢哋係一個組，即係譬如個 group 咁樣嘅，大家成日都講話，仲未到嗰錢，而家九月尾都嚟緊，九月中噶咯噃，咁樣，因為分4、5、6、7、8、9嘛。 OK， 但係咧就係、一毫子都冇收過，咁佢用咩渠道去查咧？咁就當時我哋幫佢上網去揾咧，就揾到一個係運輸署個電話，但係運輸署個電話永遠你都知政府電話，永遠都係一係就。 唔知轉咗啲邊度都揾唔到個答案嘅，咁我只係幫佢查查啫。咁第二樣有關係深圳嘅嘢，其實我知道嘅。咁我因為一次係意外咧入咗去深圳嘅醫院嘅。咁佢嘅好得意嘅，佢哋寫嘅，即係佢係用簡體字，我哋係繁體字，我哋係唔明佢寫乜嘢嘅。咁當時開咗止痛藥俾我食，成我都唔知佢寫乜嘢。咁我就同個醫生講，不如一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咧就香港人，我唔好明你嗰啲藥名叫咩名啊，即係咩叫止痛藥咧，因為佢啲名係好長嘅。咁佢就話。佢哋唔明白我哋講乜，因為佢哋講普通話。咁我你都知道我哋香港人未必個好標準，即係佢聽我哋艱難，我哋聽佢又好辛苦啊。咁變咗嚟講，又要寫，因為我哋寫係繁體字，佢寫簡體字，大家對嚟對去先對到兩三個字。咁變咗嚟講，我覺得如果翻上去咧，即係如果有醫生再睇香港人真係好啦，我都係香港人啦。咁只不過話藥物方面會唔會真係佢國內嘅藥啊，都係用翻香港嘅藥。第二樣嘢嚟講。佢個深圳個醫院係非常貴嘅，深圳醫院我哋有朋友睇過，係好貴好貴㗎，即係比香港嘅私家醫院一樣價錢㗎。所以咧佢都睇咗一次之後，佢就唔睇啦。 OK， 但我想問咧，而家就話比港大深圳醫院會唔會好啲咧？一嚟深圳又近啲啊，語言上面啊可能。 我去過嗰間醫院嘅，我知道。 就係港大深圳醫院啊。 係啊，港大深圳醫院。 都傾唔到啊都。都傾唔到嘅， 貴， 哦貴， 同埋但係當時我係唔係嗰個港大，因為係入去深圳人民醫院嘅，咁因為當時發生咗意外，我入咗嗰度，咁但我覺得係真係溝通上好大問題咯，所以當然如果香港港大醫院都係香港人啦，係咪先？講明白，顧之係對我哋香港有信心啦，即係我係擔心第一嚟講啲藥物咧係咪我哋啱食咧？ Okay. 第二我本身係甲狀腺嘅，我都係㗎，咁但係咧我已經好翻曬㗎啦，但係只不過係話。我希望政府幫咗我哋啲人最好啦，係咪先？但係我哋希望即係溝通清楚，唔會產生到時有咩嘢話時候，你又話你未搞掂曬，咁最好係通關啦。 好、okay. okay, 通關業生一勞了然啦，係咪？咁我只係我表達啫，我都唔阻你，我知道你好忙。 好，唔好咁講，多謝曬你周女士先，不過同你傾到先啊，都係。仲有錢生，我想聽埋錢生意見啊，錢生你好。 喂，早晨啊，你好啊，千禧年代系嘛？ 系啊，钱生你好，早晨，请讲啊。 早晨，早晨，早晨。嗱，我想讲讲关于即系明日大屿呢个计划嘅。 好啊。 嗱，呢個明日大嶼計劃裏面咧，即係政府就話要用6000多億噶，其實好多專家講，即係你加埋其他嘅配套啦、道路網絡啊，都12300億咧都冇走雞嘅。嗱，呢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呢個計劃咧預計可能要30多年後先至有地用。嗱，你幾年嘅環評報告？再加可能是7-8年的施工期，再加20年的沉降，咁加加埋埋都成30多年，得1000公頃。嗱，即系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嗱，乡事18鄉乡事委员会主席阿侯志强咧曾经回应过呢个明日大屿计划，佢话咧即系政府你俾1500億我，我同你喺新界搵几千公頃冇难度。 OK。 嗱，即係呢個係佢公開咁樣已經回應咗呢個即係明日大嶼計劃噶啦。嗱，即係所以政府咧一向咧話動用呢一個土地回收條例咧嚟收新界土地有好多司法覆核，其實就係阿侯志強已經兜巴冚咗落去阿林鄭月娥嗰度。即係其實就根本咧，人哋18鄉嘅主席都已經講明冇難度。 Okay. 你俾1500億我，平7倍喎。而且呢啲土地咧係可以即刻即係上馬動工起樓 嘅。OK， 所以係咪有啲其他方法揾地咧？多謝啊呢位聽眾錢先生啊，對明日大嶼相當嘅保留啦，有質疑添嘅。好，跟住落嚟咧，我想繼續講下防疫抗疫基金咧。頭先講到有45億俾各行各業嘅，逐個行業傾下先。首先咧就講下嗰個學校嘅餐飲供應商啦，學校嘅興趣班啦，同埋校巴服務提供者咧，有2億4900萬到嘅。嘅支援，咁幫到幾多手咧？請嚟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主任譚偉照一齊傾下。早晨，譚偉照。 係，早晨啊，袁生。 係啊，你係咪負責即係嗰啲校巴保姆車嗰部分啊？都熟嗰邊多啲啊？ 係，冇錯。 今次話有2億幾，咁幫到你幾多啊？ 其實咧就每部校巴咧就有一個15000元嘅資助，以每部計係啦。咁都另外咧就都司機保姆咧，其實每人咧都係有6700元嘅。咁有個資助俾佢哋咯， 咁都幫到手喎，係咪啊？ 都叫做好過冇啦，咁但係大家都辛苦嘅，咁其實都捱咗咁多個月啦，咁我哋其實就唔係話好刻意想攞資助，希望攞埋呢次之後，我哋以後都唔使再攞，希望自己係辛辛苦苦再賺翻啲錢翻嚟好過啦。 之前有冇幫過你哋㗎？其他頭兩輪我都冇跟。 其實有嘅，第一輪同第二輪都有幫過我哋嘅， 即係今次第三輪都有份。 係，冇錯，都多謝政府啦， 所以都滿意啦，聽你咁講都。 都收貨㗎啦，咁大家都即係各行各業都咁困難，咁總唔能夠滿足曬大家嘅，咁一人有啲囉，係啦，大家都捱下先啦。 個金額呢，今次你話萬五蚊一部車，六千七俾保姆，比之前係點樣㗎？ 之前上一次呢，司機保姆就每人一萬蚊，今次就六千七百蚊，係啦，喺第二輪嗰時候。 車呢嗰陣時係幾多呀？ 車呢就第一輪呢就每部車呢就有啲2萬，有啲3萬，咁第二輪呢就每一部車就係3萬咁樣囉。 OK， 即係見個金額少咗啲，不過見你都聽你咁講都體諒啦，都明白啦，收貨啦呢、這個。 係啦，因為個月都困難嘅，係啦。 好，不如就滿意嗰、那個幫助啦，你就。我想問一下呢，而家陸陸續續都見開返學啦，有啲都已經個別級別呢，有啲學都嗌佢翻啦。而家開學嘅情況點啊？見到 嗱，其實開學咧就因為復課啦，即係咁，亦都係其實都係因為疫情期間嘅，咁都教育局宣布咧都係翻半日課，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各小學啊、幼稚園啊、城咧，佢哋都係翻半日咁樣。咁呢個最關鍵咧，就係因為小學咧，如果因為不嬲佢全日班嘅，通常都放三點後噶啦。咁而家咁樣咧，全面放早咧，咁喺中午嘅時間咧，佢就去放學啦。咁有啲就放通常12點啊至1點鐘呢一個鐘頭裏面咧，全香港嘅小學都係放學嘅。咁正好咧就撞咗咧，就係話我哋咧個幼稚園嗰啲學生，因為佢哋通常都係放中午嘅，都係放12點啊咁樣下咗班啊翻1點啊或者點半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做得小學放學咧，嗰啲車咧又做唔似幼稚園去做接佢嘅放學，甚至冇做到翻學啊咁樣。咁呢個咧對我哋嗰個調度咧係好大影響嘅咁樣咯。 咁點算啊？呢個突然間邊度揾多車出嚟係咩？ 其實呢就我哋都係盡力去協調啦，因為知道嗰個復課時間呢，其實大家都同校方啊咁去傾一傾，大家會唔會喺嗰、那個返學放學時間嗰度呢有啲相就下，譬如前前下下趁返少少時間呢，咁我哋可以即係逐輪咁樣做啦。因為其實呢我哋好多車公司呢做小學都做2間嘅，係啦，咁同一時間都要放2間小學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困難，咁再加埋有幼稚園嘅服務嗰啲車嚟講呢，咁就即係其實喺一個鐘頭裏面咧，去做3間學校係絕對冇可能嘅事㗎啦，根本都。咁以往嚟講，我哋就去租車啦，或者揾其他學家幫手啦。不過喺而家嚟講咧，因為其實好多車都停擺咗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哋都嗰啲車都冇提供到服務，咁所以都喺翻我哋做校巴服務嗰啲車裏面咧，去左調右調啊，揾人幫手啊咁樣。咁揾人幫手都有個唔好處，就話原本服務嗰啲學生。嗰、那個司機啊，或者保姆咧，如果你揾咗第二啲嚟幫手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熟嗰啲學生嗰啲脾氣啊，或者嗰啲路點啊、時間啊等等咧，可能都有偏差，咁對嗰個提供服務咧都唔係咁好咯。 但都夠車係咪啊？即係經過你調動啊、借車啊等等嗰啲都搞得掂嘅應該。 咁我哋都會夠嘅。咁主要原因就係可能係真係如果啲學校啊或者嗰、那個調配嘅時間唔能夠遷就到我哋校巴公司咧，就唯有咧就係話。我哋係做完一間又一間咁樣去咯，咁可能會影響咗後面嗰啲咧，就會即係啲學生或者晏咗少少翻屋企啦，就或者可能再有翻學嘅學生可能遲咗去接啊，可能有機會影響得遲到啊咁啊。如果下晝班幼稚園嗰啲，少少啦，有少少影響咯，係啊。 人手都夠啊，會唔會有啲人之前可能失業得耐就索性轉埋行咁啊？ 咁其實我哋六月份復課嗰陣時咧，大部分我哋都嗰個員工咧都可以揾得翻嘅啦。咁啱啱正好7月又頭又再停咗課，咁其實嗰班員工都 keep 住喺度等開工嘅。咁理論上，而家嘅人手我哋係足夠嘅。 OK， 好，咁多謝曬阿譚偉照先講到你個行業嘅情況俾你聽啊，特別講到嗰啲校巴、保姆車嗰啲。谭伟照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非专利巴士分会嘅主任。嗱，睇翻今次个防疫抗疫基金45亿啦，另一个有帮手咧就系注册嘅体育教练啊，就每人5000蚊，咁计落大概4500万嘅。咁究竟帮到几多手咧？点解旁边就请嚟咧体育教练工会筹委成员刘家豪一齐倾下噶？早晨，刘家豪。 早晨啊。 系，今次帮到你几多手啊？有呢个3.0。 其实佢就公布咗3.0都系几日啫，咁佢个详情上面佢自己可能都未开记者会，即系记者会再去详细咁样去讲出嚟啦。咁都系佢上次开咗嗰个记者会之后，就将啲资料 send 咗俾稍后 send 咗俾记者啦。咁记者将啲资料就铺出嚟咁样。咁其实就你睇翻里面啲 補助嘅計劃嗰啲資料咧，其實同上次 2.0 嗰啲咧就差唔多嘅。 嗯， 即係差唔多意思就係咧，有啲教練即係上次有部分教練受惠嘅，咪繼續受惠咯；有啲冇受惠嘅，都繼續係冇受惠咯。 上次係7500，今次就5000。 係啦，佢減雖然個金額上面係減咗，但係佢受惠嘅人數同埋受惠嘅範所涉及嘅教練嘅範圍咧，係冇增加到嘅。 同我哋解解先，嗰陣時 2.0 有冇發現邊啲會漏網之魚咁啊？會 嗱，其實佢今次咧，我睇翻佢嗰份表上面咧，佢係講緊16、17嗰兩 part 咧，係講緊教練嘅費用咧。一個係16嗰度咧，係講緊係康文署嘅特惠金，咁發放翻1/3啦，即係已經比上次少，上次係全數發放啊嘛，依家係1/3咁樣。 嗯， 咁另外一份，另外一樣咧就係、向註冊體育教練提供一次性嘅輔助補助。 嗯， 咁上次都係註冊教練啦，但上次除咗註冊教練之外咧，其實有份喺學校教班嘅教練咧，都可以向學校去申請嘅。咁、但係今次呢就反而就呢一樣呢佢又冇打出嚟啦。咁今次其實係冇學校申請啦定係點樣呢，因為上次嘅時候校期已經取消曬啦。咁今年度新學期新學年嘅時候呢，有好大部分學校呢上學期嘅訓練呢都取消喎。 嗯。 咁變相佢係因為佢呢個考慮點就已經覺得係反正教練都冇得教啦，所以都係學校教練都係冇受影響㗎啦，咁樣而冇打出嚟啊，定係佢本身今次都係俾學校嘅教練去申請呢？嗱，呢樣我哋就睇唔到啦，暫時。咁上次冇涉及到嘅教練，即係冇受惠教練呢，就係邊啲呢？就係、是、之前我哋都一直講嘅，就係有國際教練牌，但係冇喺香港總會註冊到嘅嗰批教練，同埋有喺幫體育會，即係任何嘅體育會教緊嘅教班嘅全職教練，佢未必註冊到，但係佢一直都有教緊班嘅。咁體育會可以出一個認可書、認證書啊，代表佢哋呢一年來都幫體育會教緊班噶嘛。咁呢一批教練都冇啦。咁即係上次我哋教早前都講過就係点解佢哋都有机会系注册唔到呢？咁即系未有机会注册到呢，就可能以我篮球为例啦，因为篮球教练啦。咁其实总会基本上喺呢五年内，即系开过一次嘅教练先修班。咁五年、哦，咁其实有部分教练有五年经验，但系佢冇教练牌系好正常咯。 哦 ，OK， 所以嗰啲资格问题啦，就系边啲？包到落去， 系啦，所以喺今次嘅补助里面咧，佢就系讲到明系暂时都系呢两样喺嗰张表上面。咁、但系我头先所讲嘅，佢完全都冇即系提及到啦。咁、所以大家都仲系即系大部分教练都觉得系今次又冇我份啦，今次又系同上次一样啦。可能今次学校嗰啲都更加冇添，即系教学校教练就更加系。好灰添喺度。 所以呢度可能都再問翻當局釐清翻究竟今次點爆發啦。另一個都想把握時間都傾埋咧，就係而家其實嗰啲康樂設施開成點嘅，有冇啲你哋都仲未開得翻工嘅？ 其實佢就 係咪開曬 嘅？都感恩咧，就係因為佢本身之前就話室內場開嘅時候咧，係淨係開羽毛球場啊嘛。即係籃球、排球啊、足球嗰啲。場地是不開的嘛。咁但係呢琴日公布嗰個訊息呢又開返嗰、那個收費嘅球場喎、哦、即係排球羽毛排球足球籃球喎、哦、收費嘅球場喎、 哦。 咁戶外嘅球場呢就唔開啦，即係戶外硬地球場呢免費嗰啲設施呢、即係對制嘅籃球足球排球嗰啲呢就唔開啦，即係開室內嘅。咁呢樣我覺得都係表示我哋表示歡迎啦。因为似乎教练都终于好似等到即系守得云开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就立即就即系想去即刻就 book 场噶嘛，咁其实今朝开始已经可以 book 翻场地嘅， 系啊，订唔订到？ 头先都试过啦， 啱啱九點零嗰段時段咧，就都係login 都 login 唔到嘅，即係佢線路非常繁忙。 哦，大家一齊搶啊！ 但已經九點幾啦，但平時之前係講緊七點鐘就可以有份俾人 book 場噶嘛，即係康體通。 嗯， 係嗰段時間先至login 唔到嘅嘛，之後嗰啲就冇問題噶啦嘛。咁但今朝我試過就係九點零就都係 未得。嗯， 捞咗差唔多，即系咁重复 login 差唔多十分钟。 但起码嗱呢个就订场嘅问题啦。但起码开翻个场，你都理论上可以慢慢开翻工啦，系咪咧？还是初期都可能啲学生未必翻翻嚟啊？简单回应埋你点？ 其实就简单嚟讲都，因为我哋对制份运动啦，咁佢本身所讲嘅一个场就可能俾四个人入。 嗯， 咁如果篮球场可能佢俾。其实每个场馆的做法不一啦，因为我都问过啲场馆。 Okay, 简单讲。 有啲就系啦，半场四个，半场四个咁加埋八个。 嗯。 你扣除翻一个教练，可能七个咁样。 哦、 有啲佢又话可以四个羽毛球，即系篮球场有四个羽毛球场。 系。所以可能人数限制嗰度都 上面限制 都晾住你哋可能。不过时间所限啦，刘家豪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刘家豪就系体育教练工会筹委成员，今日倾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这本书曾经提及，中国近代文明的进化事事都落人之后，但是饮食一道的进步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一讲到中国饮食的哲学，很多人都会对中国的食谱以及中国菜的色香味形赞不绝口，但是要讲中国的饮食哲学，就必须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艺术，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中国烹饪技术十分之发达，很多西方人看来不可以吃的物品，经过中国厨师的手艺，变得令人一见而食欲大开。中国人的食谱广泛，举凡能够吃的皆食，毫无禁忌。中国人更加将食的追求作为人生自乐来追求。中国精神文化的很多方面都跟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都是这样。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之中咀嚼人生的美好和意义。 爱好美食的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最好是回到宋朝。汉朝的烹饪手法单一，而且是席地而坐，是没有凳的。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分餐制大行其道，但是喝酒的时候共用一口大的酒盅，你一啖我一啖地交换彼此的唾液，非常之不卫生。 唐朝饮食胡风大流行，酒席上很多时都是跳骑马舞。元朝饭局即是要喝马奶酒，明朝饭局就离不开壮阳补肾的虎狼药。到了清朝，豬肉成为汉族主要肉食，但是婚庆大典的肥豬肉之多就令人吃不消了。 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这本书令人穿越时空回到宋朝，通过宋朝的饭局，读者大可以触摸宋朝的文化，体味宋朝是个极讲究生活情趣的年代，而且能够同宋朝的厨师共同呼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作者李开周，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